京时间23:00。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！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。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第25集。狼月教徒见神圣的教主已经死了，都失去了斗志，呆呆地站立在那里，将这些狼月余孽统统杀死。北冥秋红高声下令，公主，你不是答应过慕容雪不杀他们的吗？叶惊鸿不解，唉，惊鸿，你有所不知，狼月教的人留不得，否则将来必定要为祸武林。你们公主做得对，咱们不能妇人之仁啊。庄上剑忙上前解释，可是还没等叶金红再说，斩杀狼月教的行动便已经开始执行。只见血海中，北冥秋红、庄上剑、夏侯云烈等人高挥着手里的剑，将狼月教的人一个个杀死。这就是铲除邪恶，广复正义吗？也都是要死人的，要流血的。看着那些狼月教人的尸体，看着那些野狼的尸体，他只觉心里好凉。他闭上了眼睛，不敢再去看，可耳边还是传来他们痛苦的惨叫声，没有一个人喊饶命。他知道自己的梦想破灭，注定要死，没有一个人会奢望能得到赦免，因为他们只是一群江湖最底层最低贱的人。叶金红终于昏倒过去，崖上的风吹过他的身体，一切都变得突然好安静，好安静。狼月教的人全被杀死了，两宫终于联手铲除了多年来的大患。当他们离开后，一把火烧光了整个狼月教，据说这把大火持续了3天3夜，从此江湖上再也没有狼月教，而狼月也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的传说。1年之后，浮云宫迎来了2件大喜事，大弟子秦珂和叶金红的婚礼，庄梦蝶和夏侯云烈的婚礼，两人的婚礼将同时举行，浮云宫里洋溢着一片喜悦祥和。大喜将至，叶金红心中却无半点喜悦，看着阿宇在云落中玩竹条编织的圆球，时不时跑过来拉着他的手撒娇，嘟囔着小嘴说，姑姑，你怕阿宇玩球吗？小阿宇摇着他的手，只见他一动不动在那儿发呆，又继续撒娇说，姑姑，你怕阿宇玩球吗？妈妈说要哄弟弟睡觉，不能陪我玩。叶金红笑笑摸摸他可爱的小脑袋，好，姑姑陪你玩。看着孩子天真纯洁的笑脸，他觉得心情似乎也开朗了许多。 如果人们能像孩子一般永远单纯该多好，这样大家就不会有杀戮和纷争了。不过这江湖的事情是身不由己的，哪怕现在的狼月已经成为一片废墟，可是那场大火在他心里却久久没能平息。那些在火里挣扎叫喊的声音，那些人和狼的尸骨，还有那些被烧焦了的残垣断壁，一切的一切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无法释怀。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如今他又按照承诺嫁给秦柯。这一年多来，他努力试着去喜欢上这个男人，虽然他各方面都很好，可是自己对他却没有心动的感觉，一切都太过平淡。难道爱情只是这样吗？他本就是不容易爱上别人的人，这样平凡的爱情又如何能激起他心中的波浪？或许这一辈子就像夜晚一样过平凡人的生活，不是很好吗？难道是他的心还放不下江湖？自始至终他的心里只有一个男人，那便是公主北冥秋红。他答应和浮云宫联姻，有很大原因是为了两宫联手铲除朗月教，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想着他，唯一的目的就是铲除朗月教。如今一切都结束了，他却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方向，该何去何从呢？无双宫他再也回不去了吗？公主从未对他的感情做过挽留，这场负气注定是失败了吗？他的心有点痛，只是再也找不到继续痛下去的理由。他曾对慕容雪说过，他活着的理由就是为了铲除狼月教，不是为了拯救苍生，只是为了公主。公主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去做，这一生几乎都是这样。如今他要脱离这个男人过自己主宰的生活，突然发现宛如木偶断了线，他的心很混乱，无法平复，也始终无法融入浮云宫，因为他至始至终都不属于这里，却以为自己真的能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，并试图去变成同样的人。原来这种试图也令他很痛苦，如此清晰却不能自主，人的命运只能这样吗？惊鸿顷刻满脸喜悦，捧着一块红绸过来找他。秦师兄，你找我有事吗？你过来瞧瞧这块布料如何，用来给你做媳妇最适合不过了。秦可兴高采烈地说。他点点头说，好啊。他用手抹了抹那抹红色的绸缎，多么吉祥喜庆的东西，他脸上的笑容多么灿烂。那么珠花选什么呢？是绢花还是黄金的？随便吧。哈哈，那就叫他们各做一副吧。他笑着看了看他又说，其实你这么美丽摆什么的都好看。叶金红浅浅一笑，阿宇伸出脏乎乎的小手要去摸那块红绸，嘴里嚷嚷着说，阿宇要。秦柯开心地笑着故意把红绸高高举起不让阿宇碰到，然后用手点在他的小脑门上说，哈哈，这块红布可不行，这是给你姑姑做新衣服的。阿宇也要做新衣服。阿宇拼命地要去拉那块红绸，却被他抵住脑袋，始终没法摸着那段红绸。秦柯无奈地摇摇头笑着说，好，等会儿我跟他们说帮阿宇也做一件新衣服啊。小阿宇这才肯善罢甘休， 捡起球继续去玩。秦克看到他面色并不是十分喜悦，便问，有什么事吗秦红？他摇摇头，你好像有心事的样子。明天就是一如的死寂，我想回无双宫一趟。秦科也知道一如是叶金红最疼爱的小师妹，一年前遭狼月教的毒手死去，明日便是他的忌日，所以他才会心神不好。他点点头，自己只顾着忙大婚的事情，却没有顾虑他的心情。他点点头答应，我会和师父说一声的，你明日就回无双宫一趟吧。自从你过来浮云宫后就没有回去过，一定很想念你的师姐妹们，替一如祭完墓之后在那里住一日再回来吧。他点点头。次日，叶金红一身黑衣，一骑白马只身赶回无双宫。重回无双宫的叶金红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感觉，又回来了，自己却不再是无双宫的左护法了。此时此情都有些不同了，只是用言语无法形容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起来。姐妹们一起去一如的坟头祭拜他，真是世事无常，最小的一如居然这么早就离开了他们。一想到这个才13岁花季一般天真无邪的孩子就这样走了，大家心里都是难过。左护法，如果不是狼月教，或许一如师妹就不会死。大家知道叶金红平日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小师妹，某一日却发现她被曝尸在荒野中，这是怎么都令人无法接受的事。叶金红看着一如的坟墓淡淡地说，一如，大师姐已经替你报仇了。叶琳琅轻轻地拍拍她的肩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左护法，一如小师妹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你大婚，现在你能找到好的归宿，不用再过打打杀杀的日子，我们都很替你开心。林童对他说。他点点头，然后看着林童和众师妹说，以后无双宫就要靠大家了，大家一定要扶持公主将无双宫变得强大。大家点点头。祭拜完一如小师妹后，叶金红叶琳琅姐妹俩一起走到了狼牙窟，看着对面一片寂静如死的狼月教，内心都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来。当初姐妹二人为了达成公主北冥秋红的心愿而走上了灭狼月这条路，如今一切都已经结束，内心突然又有一片空落的感觉。你真的打算遵守承诺嫁给秦科？叶琳琅问他。他点点头，呵呵，北冥秋红倒是替你准备了不少嫁妆，到时候会亲自送到浮云宫去。公主她的伤好了吗？自从狼月一战之后，她便越发沉迷于练剑，很少和我们说话，似乎一夜之间就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公主都告诉你了吗？她是云荒的后人。叶琳琅点点头，真没想到你我姐妹服侍她这么多年居然还有不知道的秘密。她是个有太多秘密的人，我们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你也这样认为吗？叶琳琅叹息着说，哎，其实我想这么多年来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云荒，他身为云荒的唯一后人，那段悲惨的往事是不能忘记的，所以他才背负了比别人更沉重的东西。我一直都不明白他，现在似乎懂了许多。你听说过关于银荒帝国的传说吗？ 我只是在福音宫那里听到一些，并不是十分清楚。那是几百年前的传说了。据说在北海有一个神秘的族群，他受到了上天的眷顾，得到了无上的神力。当时有一个人得到了一把天下无双的神剑，并且与这神剑签下了契约，将生死奉于这柄神剑。后来他便得到了神剑的威力，从而以神剑的名字建立了红极一时的元荒帝国。他的子孙后裔也世世代代享受着这柄神剑的威力。拥有的威力越是强大，人的内心就越是强大，占有和贪念也就越来越强。终于杀戮和争夺开始了。冶金红今日是第一次听闻整个传说的由来，大叹这云荒神剑带来的也未必是福啊。野琳琅默默地摇摇头。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七州突然联盟起来，一起铲平了渐渐强大起来的云荒帝国，就像我们两国联手铲除狼月教一样。据说烧毁云荒帝国的那场大火也是持续了三天三夜。这狼月和云荒真的很像啊。叶惊鸿内心有些震撼。这些也只是后来听公主提的，听说他抱着父亲留给他的元荒剑逃出了那场大火，最后一个人漂泊在江湖，怀着元荒后人最后一点血脉建立了无双宫。他为的便是有朝一日能查明真相，重建当年的元荒帝国。这是元荒前世的夙愿，如今将要由他来完成吗？叶琳琅点点头。所以我不会离开他的。是的，现在本明千红身边只有你了，琳琅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公主，完成她未了的心愿。那么你真的能割舍这个男人而去吗？叶琳琅又看着他问，那眼神似笑非笑，有些诡异。琳琅，我以后就不再是无双宫的人了，或许能帮助他的只有你了。呵呵，惊鸿，你真的认为你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吗？杀了狼月九还有元荒帝国，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你只不过是他布在福音宫里的一颗棋子啊。叶琳琅一语吓住了叶惊鸿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无论如何，云荒剑重出江湖，对我们无双宫来说是福是祸还未可知。难道这会是把不祥之剑？叶琳琅冷冷一笑，是不是不祥我可不知道，不过能拥有那么强的力量是武林人人都想得到的吧。你想想，一统江湖是个多么美妙的前景啊。得元荒者得天下，试问世人谁不想要呢？叶金红微微一笑，我就不想，我只愿和身边的人过安稳的日子。哼，你和秦科待久了，怎么想法也和他一样迂腐起来？叶琳琅拂面嘲笑起来。他摇摇头，秦科是个大好人，我想这个世上能像他那样的好人已经太少了。相比之下，这江湖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更令人厌倦。琳琅，我已经不想再杀人了，我也不想再替别人去杀人，因为我不知道杀这么多人终究是为了什么，仅此是为了让更多人幸福地活着吗？可是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杀了狼月角，如今这江湖就平息了吗？我觉得不然。他低头看了看脚下那片宁静的浮云湖，只见那广袤平静的湖水似乎已经去远。 琳琅，我总觉得江湖依旧还会有事发生，一切都是我们无法平息下来的，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杀再怎么多的人，依旧是一次又一次的血杀罢了。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为金钱、名利、情仇的争执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夹杂着别人的欲望中左右自己呢？金红，以前我们是为了能活着而杀人，现在是为了能活得更好而杀人。就因为我们要更好的活着，就要不断的去破坏别人的生活吗？可这江湖，如果你不杀别人，别人就会杀了你，就好像狼月讲，如果你心软，将来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浮云宫，也不会再有我们无双宫。狼月教统治的天下是更为混乱的天下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你我都要在这江湖中变得更加坚强，否则就只能依靠别人来保护自己，做一个软弱无能成天受人摆布的女人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知道他会不会接受。 他像女人心思凭运气不够，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。 那年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交在他手中，凭什么理由我也说不出口， 总是被感情带着我，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，付出等待收获。 爱如果被爱很难值得，我只想勇敢大步走。 面对两人生活，平白都不够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真 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收场 第26集，或许是我太累了吧，我的心既然已经远离了这个江湖，李郎，我只想安静的生活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金红，婚姻并不是你全部的救赎，你也无法靠此来躲避江湖中的恩怨，是非和无常仍旧会伴随着你，尾随你而去，你需要变得更加坚强、冷酷，甚至是无情。不不不，李郎，这太可怕了，这和杀人不眨眼的狼月有什么区别？终究有一天我们会变成魔鬼一般的人，我不要。为了自己想要而努力，哪怕有朝一日化身为魔又有何妨？叶琳琅抓住他的肩膀冷酷地说。他摇摇头，用力推开他，然后气喘吁吁地低头，不敢再去看他。你们有太多欲望了，对名利、对权力，还有情仇，而我没有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也不会去在乎这些东西，我不想再纠缠进去，这些东西只会使人们罪孽深重，越陷越深，不要再固执下去了，琳琅。为什么你不肯放过我呢？我知道你会摄魂术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好好的过日子。叶琳琅站在一边摇头大笑， 呵呵，生活是你的，我又如何能左右得了你呢？ 你恨我？ 叶金红突然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来。叶琳琅呆住了，然后问他， 你为什么这么说？ 叶金红抬起头看着他， 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你喜欢公主对不对？所以你恨我，恨一切接近公主身边的女人。你错了，我不会喜欢任何人的，因为这只会令自己变得脆弱起来。你知道本银妾后为什么能令区区无双宫在数十年时间崛起于江湖吗？因为他是不会对任何人有感情的，动了情是人类最大的负担。就算我恨你，我也不会喜欢那个男人。不管怎么样，那是你们的事了。我不久之后就会嫁给秦柯，希望我们姐妹二人的情感不要因为一个男人而有所改变。叶金红说完转身离去。失去了爱情，他不想再失去这份友情。人心难测，彼此算计，他们还能如当初那般吗？谁对谁动了感情，谁就要死吗？这就是叶琳琅心中的想法吗？因此他才不会喜欢任何男人，因为他害怕，所以他要虚张声势，令自己变得无比坚强。想到这，他的耳边突然又传来一个男人的呼唤：我喜欢你。这句话在风里慢慢破碎开来。有些东西因为单纯所以美丽，然而江湖中却不存在那种简单而单纯的情爱，有太多爱恨成瘾。次日，叶金红早早收拾了行装，准备离开武双宫。百名雪红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，他依旧沉迷在密室修炼云荒剑。叶金红临行前准备和他道别，于是请灵童代为通传。眼前的这个男人同他离去前一样没变，这个既是他师父又是他爱着的男人，如今依旧是一副冷酷无情的模样。北冥千红一袭白衣罩在身上，散落的发丝掩住了额头，手中拿着酒壶朝他走过来。公主，金红要回福音宫了，特来向你道别。他没有看他，只是抬头看着月落中开得正火的红梅花，风轻柔地吹过，那些花瓣落英缤纷地轻轻坠落下来，随风飘洒的脚下的红山地板上。他难道真的对自己毫无眷恋？原来无情的终究是无情啊，你为他做再多事情，他都是无动于衷的。他的心中微微一阵刺痛，或许他早该习惯他这副样子，为何当初要在心里期盼他会爱上自己呢？是自己傻吧？原来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，一生的宿命是棋子，就只能死心塌地的做好一颗棋子。你不想见我吗？连送别都不想？你应该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，离开我你不就是自由了？这或许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。我现在连妻子都不是了吗？他惨惨一笑，有些失落。北冥秋红摇摇头，举起手来抚摸着他的脸颊，淡淡地说：我已经把心交给你了，现在不过是想要你过幸福的生活。金红，你想要的是我不能给你的，我想要的是另一个世界，我们自始至终都不是一样的人。虽然我心里舍不得你，不过这么多年来你该为我做的已经做了，如今正是脱离我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了，不用再听命于任何人，做一个真正的自己。想到这儿，他眼中的泪忍不住啪地流了出来。这是他第一次哭吗？竟然是为了北冥青红。他今生第一次爱上了男人， 如今他们便要作别了。如果此刻他的感觉没错，他的心里应该是有自己的。为何？为何会变成这样？你是个倔强的女人，放开自己吧，你不再属于我了。她的这一生几乎都在听命于这个男人，是生是死，做任何事。如今她说要她自己来主宰自己的人生，听从自己的内心，是感激，是感激他并非叶琳琅所说的那样冷酷无情。他只是太过清楚他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想要做什么罢了。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给他带来幸福吗？因为他知道彼此是不会有结果的吗？那么即便是真的相爱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为何非要彼此束缚不可能？或许放开才是最好的成全吧。叶金红第一次如同一个孩子一般哭着紧紧地抱住他，这些都是他以前不敢去做的。这个男人曾经几乎就是他的一切，如同泡影，他对爱情的最终幻想，却是最终的破灭。以后的路锦红不能陪你走了。他浅浅一笑，用手温柔地擦去他面颊上的泪痕。从这里走出去，你就不再是无双宫的左护法了。去吧锦红，去做真正的自己吧。他点点头，带着笑容离开，是感激，是释怀。或许这就是江湖儿女最难说破抱亲的东西，他们无法左右世事，同样也无法左右内心的情感。对于本明秋红这段孽情，他是时候该斩断了，然后去过属于自己应该有的幸福。嫁话说叶金红离开了无双宫后并没有直奔浮云宫，而是策马去了幽冥谷。这幽冥谷坐落在北山之阴，谷深不见底。据说谷内有个自称为幽冥鬼子的老人，此人极为古怪，为人孤僻。听说他早年丧妻之后就变得有些疯疯癫癫，时常将误入谷内人的人皮活生生给剥开，然后再把那些人皮挂在树枝上吓人。渐渐的，人们再也不敢去那个山谷，还把这幽冥谷叫做人皮谷。叶金红为何要只身去这种鬼地方，实在是不为人知。此刻他已经提剑徒步走入深谷之中，只见那谷底四周浓雾弥漫，怪树林立，宛如一座浩大的迷宫，而树枝上时不时会看到一些风干了的人皮挂在上面，被风一吹就能听到咕咕的嘶鸣，宛如惨死的厉鬼在山中呼叫。再有些飞禽走兽的动静就更令人胆战心惊起来。他拨开那些常年无人经过的草丛和灌木，渐渐向深谷走去。只见他边走边大声叫着，幽冥鬼子，幽冥鬼子。突然山谷深处传来一阵凄惨吓人的笑声，又听到有些似人而非的声音怪叫着，谁这么大胆敢闯我幽冥谷。这哭中带笑，笑中带哭的声音听上去不免让人毛骨悚然起来。叶金红屏住呼吸，然后提前微微一笑，突然唰的一声跃到树上，然后左脚一蹬，身体又跃到另一棵树上。就这样左右换了几棵树之后，他突然从一棵树上揪出一个人来，然后抓过树上挂着的藤条，把那人倒挂在树枝上。 只见那鬼东西一身乌漆巴黑，身上还缠满了绿色的藤条，倒过来的头发和胡子全都遮住了脸，身体一晃一晃的倒挂在树上，大叫： 死丫头，还不快放我下来。 叶金红抱着双手得意地站在一边偷笑，然后抽出身上的剑，啪的一声将拴住他脚的藤条砍断，那人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只见他像个乌龟似的趴在地上不动，叶金红扑哧一笑，用左脚踢了踢他： 哎，快起来，死啦死啦。 他立刻弹跳起来，拍了拍手，理了理满脸的头发胡子，当头发和胡子分家之后，才故作生气地说： 一看就知道是金红你这死丫头，要是琳琅准不会这样对我，这样知道仗着武功好欺负我这个不会武功的老人家。 他笑笑： 哼，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老人家了？你不是神出鬼没的幽冥鬼子吗？ 他故意做作的干咳了两声，然后神气的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问： 你来找我干什么？ 前次我派人送来的那个人呢？幽冥鬼子指了指他身后说： 树上挂的就是了。 叶金红回过头去，只见身后不远的树枝上挂着一张染满鲜血的人皮，便生气地拔出手里的剑折在幽冥鬼子的脖子上： 你杀了他。 幽冥鬼子无奈地看着他说： 有什么办法？他一醒过来就拿剑要杀我，我为了自保只好把他给杀了。 你……叶金红生气地瞪着他。幽冥鬼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说： 哈哈，你瞧瞧，你这么担心他，那个长得俊俏的后生难道是你的相好？ 叶金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，收回手中的剑，生气地说： 你故意逗我，谁让你这丫头动不动就摔我，害得我老命都快没了。 你是幽冥鬼子，谁敢要你的老命？ 幽冥鬼子还没有救不活的人呢。 他得意地拍拍胸口说： 哼，谁让你是琳琅的师傅呢？徒弟都那么厉害了，师傅就更不用说了。 叶金红故意拍他马屁，只见幽冥鬼子果然笑得更开心了，像个孩子一样拉住他的手，然后乐颠颠地问他： 真的吗？ 当然是真的啦。 你这丫头说话倒是越来越中听，我问你，那个人是你的什么人？是不是你相好的？干嘛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？连你们公主本名青红都不行。我知道了，小丫头长大了，死缠了个男人居然不想让人知道啊。 你老别瞎猜了，此人生死事关重大，你答应过我不告诉别人的。幽冥鬼子见他一脸严肃，也不敢再闹，吐了吐舌头，然后点点头： 你放心好了，我只想专心研究我的医术，至于其他的一概不管。 这样就最好。 想当年我就是喝醉了酒，将别人的秘密说漏了嘴，结果招来了杀身之祸。我的妻子阿兰替我枉死之后，我就发誓再也不管别人的闲事，一心只是专心钻研医术。 哼哼，所以你为了报答有救命之恩的公主，便答应教琳琅医术，还让我帮你找些死人的尸体来，然后剥了他们的皮挂在树上风干吓唬人，为的就是不想有人进来打扰你。 你这丫头还多亏你肯帮忙，否则我哪来的闲情专心研究医术呢？ 他看了看四周挂着的人皮，笑着说： 这种鬼主意也只有你才能想到，不过倒是挺管用， 我刚进来的时候也被吓了一跳呢。 真的吗？ 有名鬼子开心地问。他点点头。二人说话间已经走到了一间草舍之中，屋内躺着一人，面色如蜡，一头乱发遮着，满脸胡子，看不出模样来。露在被褥外的身上有着几处缝合过的伤口。他的伤全好了吗？他看着那个人问。幽冥鬼子摇摇头， 半条命算是捡回来了，不过还有半条我是无能为力了。 说完已经将他身上的被褥一脚拉开，只见裤子下一双腿笔直僵硬。幽冥鬼子摇摇头叹息地说， 下半身被石块压得太久，经脉一断，这辈子恐怕是不能再行走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你就没有办法救治吗？他摇摇头。 从万丈悬崖摔下来的人还能保住一条性命就已经算是奇迹了，他这双腿是华佗在世也救不好的。 真是可惜。叶惊鸿惋惜地说。看着他满脸惆怅，幽冥鬼子呵呵一笑， 可惜了一个帅郎君，就这么便残废了。 我是说可惜了他一身好武功，你都想哪儿去了？ 叶金红被他说的有些羞涩起来，忙用手指着床上的人说， 你瞧他头发乱成这样，满脸胡子，怎么不替他梳理一下？ 这儿常年都没有人来，说了给谁看呢？再说了，这些都是姑娘家的事，我干嘛要做呀？ 叶惊鸿无奈地摇摇头，然后看着沉睡不醒的人问， 他为何还没醒来？ 我怕他给我惹事儿，就暂时用银针封住他的穴位，让他乖乖躺着了。你也知道我又要上山采药，还要研习医术，哪有时间来照顾他吗？现在你来了就好了，早点把他带走吧，这一年来可把我拖累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。 生，做一个身影能相随，永生永世不离分。是这般痴情的你，粉碎我的梦想，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生。 我嫉妒你。